山岗，你的心是否在忧伤？昨天的梦已远去，就不要再留恋，敞开心扉，你就会看到幸福的方向。我愿意陪着你一起看看日落西阳，陪着你擦去心中忧伤。心中有